今日先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新年健康。其实新年就未必一定发财，但身体健康真系真嘅。今日咧就系2月9号，出街应该系2月10号。本身咧就应该系寻日出街嘅，不过咧因为星期二得到咧就褪迟咗一日，上个礼拜咧亦都褪迟咗几日出。咁啊，变咗咧就可以咧就压后少少做啦。咁我哋啲比较浮动性啲咯。咁啊，今日就强国生患者。咁再一次咧，恭喜大家新春快乐啊！放咗个好开心嘅假期。咁啊，答咗啲网友先。一开始，系唔好意思，因为个人唔舒服啊，感冒啊。咁咧就。有啲网友真係闹我啦，当然吓，咁就话我呢就拖低咗星期二得到嘅节目水平，各样嘢有阵时呢打岔咗，成日讲大陆嘢各样嘢咁。咁两样嘢啦，咁一开始由头到尾我都话呢星期二得到我掹车边嘅啫，我真係唔够料啊，同阿 Tony 呢係争好远㗎。啊，因为呢我都鍾意同阿 Tony 做节目嘅，因为佢脑筋转数快，做乜嘢咧都可以即时有反应答到啊！咁享受个过程咯。咁如果觉得我做得唔好，大家容忍下我咯。呢个第一，第二，如果讲经济环节唔讲大陆嘅，即系你唔中意听广州，唔中意听呢个东莞或者上海，乜都好啦。咁真係唔好讲经济，全世界嘅地球经济一体化，大陆打个黑黐我哋就感冒，美国换特朗普，香港嘅经济就上上跌落落，美元强势，香港强势，买嘢平，大陆人民币跌。如果你觉得呢我做得唔好，你可以俾意见啊，各样嘢。但如果你用咁嘅角度咧，就唔听嗰样嘢唔好，嗰样唔好咧，真系对唔住。咁你听我哋做节目就系咁噶啦，因为要听经济环节，唔讲大陆，香港所有嘅股票市场、庄家、证券行，边度冇大陆资金？你落街买嘢，边度冇乜？唔系卖做大陆人生意，曾经。话主要做香港人生意，咪大陆人落嚟帮衬唔做嘅生意，系咪啊？唔听唔紧要，唔中意都唔紧要，人人有选择权。你闹我冇问题，但系一讲啲事实，讲一啲真系要听经济嘅，你唔听大陆点咧？讲太兴，讲新法，讲呢个翠话，人哋嘅重心都已经偏离咗香港。除了招呼国内的大陆人落嚟香港之外，太兴已经将整个同埋周北，包括周大福在内啦，其实佢哋嘅策略都系成个大中华，全部喺广州、喺武汉啊，去到重庆啊，都有太兴。嗰啲人嚟搵大钱，跟住你话你唔讲得，咁你香港有权抵制佢，佢服务唔好咪唔好帮衬咯。但系如果讲呢啲餐厅，点唔可以讲大陆嘢呢？是咪啊？另外有一个网友呢，我唔知点解啊，我冇删到你㗎，喺 YouTube 留言闹我，闹我几转近期咁。咁闹得都几狠下啦咁。个网友 Y 字头啦咁。个英文水平低又唔识读㗎。呢位国内朋友。咁佢自称系国内朋友啦咁。话我呢去一次北京旅行，又讲到咩爱国心睇日出，你话我究竟噏乜撚嘢。咁我咪话囉，爱国嘅心或者我爱中国嘅情怀係由好多小事累积嘅，每一个人都係冇天生爱国，或者天生反共，或者天生鍾意港英政府，或者鍾意一个人。你点解鍾意你老婆啊？点解鍾意你个女啊？係咪啊？你鍾意你个老婆因为生得靓，咁比佢更靓人都有啦，你唔鍾意嗰个人。係啊，因为佢有好多小事，佢同你经历咗啲事令到你鍾意佢嘛。我对中国嘅感情都系 因为以前呢我成日都话龙的传人啊各样嘢，咁我讲緊32年前或者33年前，我返北京嘅经历係因为我觉得北京嘅居民嘅即係虽然喺共产党嘅铁蹄底下，佢哋真係高質素嘛。一个60几岁扫街嘅阿叔同我讲英文，我自己系咪惭愧呢？我香港华洋杂处，虽然我读中文中学，但系我同佢沟通唔到，我系咪自己英文屎好啦？咁我唯有认我自己英文屎，唔能够代表香港人啦。但系人哋60几岁咯，经过咗文革大跃进呢段时间，可以用流利嘅英文同你沟通。咁当时北京生活嘅中国人系咪值得我骄傲呢？因为我英文唔好嘛，佢英文好，咁佢咪令佢有个咁嘅身份，我咪要就为佢值得骄傲咯。去台湾成日赞台湾人好，啊啲人有礼貌嗰样嘢。咁我见到一个大肯带我去北卫饭店嘅人，教我路，比台湾人更亲切。整体嘅北京，你而家成日话大陆啊嗰啲人啊乱抌垃圾啊，但我见到人哋用个手指尾勾住个袋，批一个雪梨全部跌晒落个胶袋度嘅。咁我系咪觉得如果我哋喺北，我哋中国嘅首都喺北京普遍生活嘅市民嗰、那个系咁高嘅个人质素嘅话，咁我觉得我系咪应该为做中国人而自豪呢？之后反对佢，或者之后8964民运之后，就可能另外一件事啦。但喺嗰阵时候我真系受教啦。即系我做节目，我曾经公开讲过，长毛是真英雄。咁但系而家发生咗呢件事，佢出嚟选特首，我唔同意佢。咁我咪话俾你，我唔同意佢咯。你喺嗰个时嗰、那个地，即系好似当年王丹、柴玲、封崇德呢啲人喺六四里面。佢哋做咗件英雄嘅事，就唔代表佢一世英雄，时势做出嚟，喺嗰个环境佢俾咗个政治立场出嚟。虽然累咗好多嘅北京啊或者各方面啊嘅人啊受到伤害打压几十年。咁我唔能够怪佢，令到民主走返回头路都唔能够怪佢。因为喺嗰个时嗰、那个地，即好似我哋都讲过黄台阳当时煽动掟砖，我唔担保我喺度嗰个氛围嚟底下我都掟砖喎。事后静咗落嚟觉得佢唔啱咗。听节目，听我节目啦，大匪看天下啦，通天下都啦。其实我想大家听我节目，我都知道我 view 数越嚟越低。我都明白。因为呢我讲啲好多人唔啱听，唔鍾意听。一系呢就你讲水货啦，天津大爆炸啦，咪有威囉，有 hit 威囉，有 view 数囉。係咪要讲啲大陆唔好嘅嘢囉，咪有 view 数囉。咁但係实际上唔系㗎嘛。我哋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即係港英政府俾到我嘅印象，我咪开始讲港英政府囉。可以讲过更加多啲。啊，讲更加多，千奇百怪，一律系咁讲，系冇问题嘅。咁都多谢你啦，起码你真系睇我啦。我又唔好似老萧咁，屌你老母，你屌鸠我，你又睇，唔系咁。你讲咗一啲你嘅睇法，我而家个节目回应翻你啫。因为我惊我喺 YouTube 度写翻，你未必去睇。而你亦都讲你系翻墙嘅，咁我都多谢你啦，翻墙嚟听我哋啲吹水节目啦，由头到尾我都话我吹水节目。我佩服 Tony， 因为佢带到俾我一啲我自己諗唔到嘅新思维，呢个系事实嚟嘅。我节目讲好多次，我都喺度学緊嘢，係咪 ?Tony 有多嘢我唔同意嘅。唔同意唔代表佢嘅观点有错，或者佢做人有问题。是我唔同意佢，唔同意我咪自己个节目度讲返囉。我唔会做亨利肥亨㗎。啊喺个台度就老萧讲咩都啱，转头嘅自己出两段论文，人哋问返佢，佢唔敢答人，我唔会。 我知道 Tony 咧好捧我场，佢有听我做节目嘅，有阵时都会讲，我同你嘅谂法唔同。咁我真系嘅，有一啲啦。但系呢一次长毛呢件事，我哋星期二得到原始基本嘅三个主持人，包括推咪系完全一致嘅，一啲分歧都冇，就讲晒啦。咁啊，再回答几个网友，我咧。做过好多行，唔怕讲，样样都有啲认识。我做过茶餐厅，我判过茶餐厅做，我做过酒楼，我自己做过十几岁做喷油房，工厂嘅喷油房，做呢个判头，我自己开过贸易公司，我做过出入口，当然英文唔好要靠人哋，请个秘书，请个女仔啦，唔好讲秘书。我做过水货、上货。做过运输，做过物流，做过报关，做过问题专家，帮人解决问题喺大陆。喺香港，我做吹顶咗三次，做过翻版碟，做过咸碟，做过咸带。我以上做嘅，我摊开呢张履历，我53岁人，我而家就系我曾经。以前做过各行各业，我做过小贩，我瞓过街，劏过猫，拳头交晒马一个对十几个，讲数乜都做过。我唔系一个好人，但系我喺而家呢几年，我力求我自己做翻一个好人，系认真嘅。以前我而家觉得应该做得比以前好。咁有啲网友近其实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好多网友问我㗎点样返大陆啊啲嘢，而家有泰国啊，有啲贵啊榴莲啊，点样行陆路返去啊，可唔可以计平啲啊，有啲台湾过嚟啊，最近有个加拿大啊嘅网友啊，连续早两日搵过我啊，佢有啲龙虾啊，鲜活嘢啊，海鲜啊，要返大陆啊，问我冇得搞啊，想办法啦，呢度有啲货啊，大陆有啲货走过去美国啊，去边度啊，有啲澳洲啊，有啲嘢可以提供俾我啊，点样做啊，希望我俾到好多諗法佢。咁我淨係同大家讲啦，我淨係可以俾到諗法或者介绍一啲人做，而我係唔会做㗎。即係大家要明白，因为我离开咗嗰行，好似有加拿大返嚟嗰个网友同我讲，喂你都好坦然咁面对自己喎、啊。你咩都讲得。屋企讲得，以前做过啲乜嘢都讲得。我话冇嘢唔讲得，但系最近都留咗口讲少咗，因为唔想讲太多大陆我认识嘅人同事。因为咧，回心一谂，可能真系会有影响到某啲人嘅。因为最近咧喺大陆 WeChat 个 group 里边咧，有啲人咧。唔好意思，因为我真系病紧，重感冒，讲埋晒啲即系唔系我相信嘅嘢啦，或者好多网友唔系好相信嘅嘢啦。咁言论自由应该人哋讲嘅，自己睇到觉得回应咪回应咯，唔回应咪睇咗咪算咯。我人都系咁，系咪啊？因为我有开声嘅渠道，人哋都有发声嘅自由，驳人唔系好嘅。是咪啊？大家各讲各咯，又唔使嗌交。但系因为咧喺大陆咧，越来越多人真系听我哋做节目。咁咧，虽然佢未必喺 YouTube 睇，但系可能系 download 啦，或者 MP3 啦，或者攞条 link 飞来飞去啦。咁我唔想真系影响到，因为我最主要识嘅人主要喺深圳同广州、佛山、肇庆、江门。韶关呢地方，咁我有阵时咧都唔想，喂再讲多啲古仔有嘅，其实年年月月讲两三年都讲到，但系咧，点解上集讲天津就系咁啦？因为嗰件事个网友问我，你唔怕咩？个海关惩罚咗噶啦，个货我唔系货主，我唔系收货嘅人，佢哋亦都解决咗件事。报关嗰个 亦都冇问题，系海关，因为咧佢哋 check 得唔严，导致呢一场泡沫危机，唔系生化，都算生化危机啦，啊，生化危机要拍出啦，咁咧都冇办法，但系咧起码唔影响到人，同埋我讲紧呢件事已经系七年几之前嘅事，我真真正正脱离咗上课嘅行列，同埋冇做大陆问题专家咧，其实六年噶啦，断断续续咧仲。有啲朋友揾我，即係真係朋友啦。咁呢就有啲大陸嘢有啲問題呀，我上去啦，憑住以前啲關係又幫下手啦。咁其實係咁樣，但要我做返呢真係冇咩興趣，做生意有興趣，做返冇興趣。咁啦，有人揾我，我都想辦法，我自己唔會參與，但我希望呢我幫你哋搞掂。泰国榴莲嗰位哥哥仔，我联络咗报关行噶啦，可能等呢几日有消息啦。咁另外咧，做加拿大鲜活嘢嗰个咧，要过咗新十五，因为我都要揾到对口单位，然后佢俾运输公司我，然后我通知你联络边个。但系咧，我都系希望系正行正业嘅，只不过有冇办法可以条渠道畅通啲，同埋报税少啲，所有嘅费用少啲。第三咧就有个陈生咧，佢好好嘅，咁咧佢就做装饰做新农机单位嘅，咁佢有批家私同埋有啲旧货咧要上去，因为旧货咧大陆系不能入口，旧家私都好啦。咁我联络咗两个我以前好熟嘅报关行同运输公司，咁我联络佢嘅时候，一过年我忙啊，到我联络佢嘅时候咧，佢放咗假，就已经咧就翻咗屋企啦。咁呢佢初十返落嚟，咁我初十一啦，即係早两日啦，我就将你嘅所有嘅资料就俾咗佢。咁佢而家呢就喺海关同埋呢呢个直检嗰度呢傾緊，可能呢新十五啦，即係下个礼拜一二呢有消息㗎啦。咁呢睇嗰批旧嘅家私点样正常可以帮你入到口啦。因为大陆基本上呢就旧家私係旧货唔入口，包括旧衫在内。亦都唔怕讲。咁啊，如果你咧，你哋啲有啲人咧，仲今时今日仲问我，喂，大筹码系点咧？听下我做节目，睇翻之前嗰几日我点讲？因为如果我不停咁咧，个个我都喺度讲翻咧，好似咧我自己都觉得，喂，每一个人走嚟搵我就就饮茶或者电话问我，我又再讲一次都好攰啊！以来嗰阵时我得，而家都得，但系你自己得唔得？搵几百蚊，如果你哋真系有兴趣嘅，带气枪啦，中出杨子健带气枪咪坐咗几年监咯，到而家都未判啦。我都有门路噶，都几好批噶，好批个筹码1000蚊啊，大工，依家走两箭2000啦，做咩啫？你风险顶唔顶得住啫嘛？系咪啊？每一日嘅风险都唔同，当时。我哋过关同而家过关又可能有啲分别。自己諗一諗啦，如果你真係想做嘅，其实我每一次都讲得好清楚㗎啦。点样攞货，点样令到嗰个人俾你做。包括上货做水货点样走，各样嘢完全有讲。咁再加少时间讲台务啦。今个礼拜开始真係正式得闲啲。未来都会得闲嘅。因为要赶嘅过年之前我做晒㗎啦。咁一正式啦，联络过我开咪嘅人，想加入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个频道做行列开咪嘅人，我公开呼吁联络返我哋 Alice， 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全天候直到月尾，你哋可以自己拍咗拎上嚟，或者直接上嚟公司，只要晏昼12点钟过后至到夜晚几夜都得，你哋围到人俾到个题目大纲就上嚟试录。录咗之后如果觉得 OK 嘅，我哋三月就正式播出。每个想上嚟开咪嘅先预设做五集。即係我今日讲乜嘢，下集我会讲乜嘢，做五集。当一个师承咁做。咁就变咗有连贯性。咁你哋可以要求做半个钟、一个钟或者个半钟，最长个半钟。咁你哋有需要嘅，或者真係希望试下嘅，好似 Suku 啊，四同你听住啊，要开始抽时间㗎啦。下个礼拜我原则上我全天候就係开始做网台。 咁阿拉斯已經係擺定個陣喺度啦。咁另外咧，呢兩個都買埋部新電腦，做一啲音響效果好啲嘅，同埋拍片嘅，可以求出樣可成嚇、啊。甚至有個賣泰國嘢嘅強哥可以上嚟嘅，我同你拍短片去做。譬如好似做製作嘅，有個做配音嘅，嗰陣時同我傾咗。话点样或者可以做一啲小众啲嘅行业嘅，各位仁兄要联络翻我，下个礼拜就你哋时间，星期六日夜晚晏昼全天流上嚟倾完之后就开始录，你救人就得噶啦。做旅游嗰、那个都系讲男人讲女人嘅节目，或者讲想做讲生意嘅节目，或者讲经济嘅节目，我哋而家真系可以开始啦，因为咧系我问题，咁你哋。可以嚟呢个第一，第二件事佛山旅行团，咁我联络咗35人成团，咁我编排紧节目，希望星期六日，但系因为要三个礼拜 book 团，咁咧我开始咧就会喺今集节目出街嘅时候，同一时间咧我就喺各大 group page 星期二得到强角生患者，大匪看天啊就出 page 价出埋价钱行程表，全部喺嗰度。咁咧，如果有想參加嘅咧，就可以報名。但係真係上金先迷，到時我俾公司户口你哋入咗錢，然後我報我成團幾多人幾多人，要住單人房歸單人房啊，純玩團啫，唔會有其他。夜晚去完之後咧，食完飯你哋咧想辦法再揾下場更精彩嘅，可以提供資料俾你。但係因為有男有女，呢啲係個人問題，明唔明啊？咁咧，我哋真係試下。佛山美食之旅，真係搵啲好食嘅大盘鱼啊，顺德菜啊，跟住食斋啊，支持个网友啦、啊。个网友好靚女嘅，咁佢三个好靚女嘅网友。咁其中一个好靚女嘅网友呢开嘅嗰间嘢喺新鸿基，香港人。咁呢到时你哋呢就有机会可以介绍你哋识啦。咁呢我已经攞咗章程㗎啦，我整理一下应该星期五呢我应该解决到呢，我就价钱定咗，非牟利嘅，讲明係非牟利嘅，冇赚你哋钱，试下如果呢真係好玩嘅，咁我希望以后呢多啲开团，多啲你哋嚟网聚。至于大陆喺广州、珠海、深圳、东莞嘅朋友，喂你香港旅行团上嚟点啊？咁我哋夜晚食斋可以喺佛山等，如果需要订酒店，我帮你订埋酒店，明唔明啊？咁一齐夜晚去食完饭，吹水吹水，唔吹水卡拉 OK 各样嘢，我哋揾节目，但系都要报名，报名唔系收你钱。到时你哋见到人，如果订房帮你订啦。如果你哋真系见到人，你哋嚟嘅，我就喺。即系佛山桂城南海广场上高嗰间三养堂食斋嗰度，咁就开几多位？譬如我哋呢度有40人，咁我哋原则10个人一位，咁咪40人咯，四位咯。咁你哋如果你哋其他嗰啲有落嚟，我哋咪开多两位咯，明唔明啊？价钱我会报埋出嚟，咁以人头计啦，系咪啊？人头计，咁一人都系攞少少钱支持啦，同埋希望。食过系好嘅，推广多啲朋友，因为我哋香港人都好难长期翻佛山帮衬。最主要都系你哋广州佛广佛同城啊，有啲朋友实有嘅，多啲带客人去帮衬，支持一个良心企业，同埋是一个食得健康嘅企业。第三样嘢就系咧，我哋星期二得到，唔系大匪看天啊，系星期二得到咧，就有成年咧。可能唔止一年喎，年几呢就冇搞过网聚。咁而家呢我得到最高嘅指示呢，阿 Tony 同阿 Johnny 呢就而家搞个大型网聚。咁我哋而家搵緊地方，预算每人300蚊。咁呢到时呢我就会喺所有嘅 page, 包括 YouTube 之前嘅近呢三节嘅全部登返晒户口人名报名传真机或者 email 或者 WhatsApp number, 你 WhatsApp 返你张入数字，我哋计到人头，我哋预算係三月头，三月第一个礼拜六就成行，而佛山呢就三月第二个礼拜六去。因为点解呀，你哋报得名嚟，我夹到人数 ,book 车要两个礼拜。咁我计嘅时间定啱数㗎啦。咁你哋如果呢係想嚟 咁我哋通常嚟讲，以前都教过几次嘅，不过嗰阵时可能冇而家咁搭马吓。我哋长期其实都有一齐围内啊 group 里边啊，十零廿人啊，或者卅人都去通记食海鲜嘅。咁而家人多就唔会通记啦，咁啊通常揾酒楼啦，因为其他地方容纳唔到咁多人。我哋而家计都有超过五十人噶啦，咁俾啲时间酝酿啦，就当三个礼拜，就三月第一个星期六。咁咧，我哋咧就会到时我哋俾埋地址，终于$300一位，吓、啊、非牟利，都系讲明，唔会$588叫你饮下午茶嘅，啊，又唔会$600，咪$500一位叫你食黄腊仓，我哋唔做呢啲嘢，明唔明啊？你哋几多人，我哋 book 几多位，我哋就行。尤其 Tony 哥咁多 fans， 要见一见真人啊！真系要嚟噶，佢真系就嚟肥过我，佢叫大肥噶啦，所以你哋可以见一见真人，睇一个头脑转得咁快嘅人。咁啊，我而家咧就揾佢做招财猫啊，你哋好嚟啦啊，见人，佢啊即系等于咧佢手中嘅长龙动物园嗰只红人啊出嚟拜年。咁你哋想见红人拜年咧，你哋就要见到啦。讲到呢一度，咁啊开始真系做节目啦。今日唔知讲唔讲到三节吓。啊而家得四分钟啦，惨啦！咁啊，再讲翻啲咩啦？真系嘅，录音嗰位朋友嗰样嘢，如果真系有啲想卖广告啊、夹粉做支持啊，可以真系而家嚟 PM 我嘅，因为我而家真系开始得闲啦。因为过年之前咧，我好多嘢做，解决唔到，而家咧系正值得闲啦。咁样都噏咗半个钟，咁呢节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咧就下节再讲。